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开场曲来自831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你很难说啊，如果说831在五月天之前出道的话，那么很多人的青春会不会就此改写呢？会不会就像这首歌曲一样拯救世界，拯救了大多数85后90后的青春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同样来自于台湾地区的831，他们一样用这种摇滚的音乐，用这种乐团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有活力的创作，我们也希望他们的创作能够一直的延续下去。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 是失望，幸福奔跑的尘埃。我会在狂欢开始的时候离开，我却绝望着满天烟火发呆，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要自己面对诱惑冷静下来。于是 拿来搭配便装，那请叫蓝精灵设个陷阱，让它透明，把音量调到最大，村里的运用的气氛最佳，精给的才能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打把身心上交到这一秒，翻到你的自我像是无惧的鸟，忧愁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画你中意的线条。 One, two, three and four,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 never fight. 被笼罩在一片灰色，只有血液昭示生命还炽热，弱肉强食都遵循这个规则，看谁比谁有资格让泡泡杯最后的视线定格。我用火焰招待天外的来客，趁着陨石还在和大气拉扯，涅槃就在下一刻。 用血肉用信念要我的心永远都不陨落，在这硝烟在这废墟，就算倒下也不退缩。 一片灰色，只有血液昭示生命还炙热，弱肉强食都遵循这个规则，看谁比谁有资格让泡泡杯最后的视线定格。我用火焰招待天外的来客，趁着陨石还在和大气拉扯，涅槃就在下一刻。 用血肉用信念要我的心永远都不陨落，在这硝烟在这废墟，就算倒下也不退缩。 要看我冲破苍穹，让宇宙听见怒吼，咆哮着、哦、挣扎着、哦、烈火把夜空染红，吞噬掉整片 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杰带来的《吞噬星空》啊，也是这个科幻动画当中的同名主题曲。用这种非常清澈而充满力量的嗓音，描绘出了人类在废土上重建文明，在星际当中捍卫家园的这样一种孤勇和坚持，而且是高亢和富有爆发力的声线，还还原了主角罗峰保护所爱的那种无畏的勇气和征战星辰的无边热血。 OK， 我们继续来听吧，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收藏在你的歌单里面。

Yo.

screaming. Wednesday, we getting caught. Thursday, you getting leaning. Friday, I still get off. Saturday, you got it wrong. Sunday, I said I needed space. Do you miss me? Am I crazy? Am I losing hold of your love, baby?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本周我们活力派的主题呢，是跟各位分享了一些这个训练手臂的非常黄金的动作啊。我们只需要一对哑铃，然后需要一个卧推凳，通过调整不同的角度，侧身、俯身以及仰卧的姿势，就可以练到你的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了。当然，在最后周末两天要跟你分享什么呢？我们今天首先来说一个，就是在手臂训练时的一个所谓的组间的练习设置。很简单，好多人可能都会经历过的一个过程，或者你会从很多博主那里学来的。那就是超级组，也叫做 super sets。 什么意思呢？就需要你在练完一组肱二头肌的训练之后，可以不用休息，顺势直接来一个肱三头肌的练习。那么为什么可以这样设置？首先我告诉你，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互为拮抗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一边收缩的时候，另一边是放松和拉长的，而另外一边收缩的时候，这边又同时开始了放松和拉长。也就是说，当你在交替的时候呢，其实你每训练一个部位，相当于也对第二个部位进行了放松和拉长的处理，让它更快的恢复了。那么这时候节约时间，还会让你的手臂训练更有效率。记住，以后可以把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作为一个超级组训练。比如说二头弯举12次，加上绳索臂屈伸12次，中间是可以不用休息的。等两边都练完之后，再去休息30到45秒。 You

在星空角落，我们一起守候。我会在乎你心中的感受，压抑不了对你思念忧愁。不知不觉跳进恋爱宇宙，我的世界有了你一起左右。我会在乎你心中的感受，现在你的臂弯我期待依旧，想要和你神秘宇宙，灿烂星空角落，我们一起守候。